续关注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其他。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第十一届文津图书奖的获奖书的介绍。那今天呢，我们的重点呀是社科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是依旧请到了国家图书馆的特邀嘉宾，光明日报社的高级记者，他同时也是第十一届文津图书奖的中评的评委庄建庄女士。你好，庄女士。 你好，刘莎 女士。刚才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啊，咱们今天呢主题啊是第十一届文津图书奖的这个社科类的图书。那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先请您呢把第十一届文津奖的社科类的这一次的啊获奖图书的书单给听众朋友们公布一下。我们今天来分享哪些好书呢？请听庄女士的介绍。 好，下面我介绍一下这第十一届文津图书奖获奖的社科图书。这次获奖的社科图书一共有四本。第一本《老子一读》，作者任继余先生。第二本《523任务与青蒿素研发访谈录》，作者屠呦呦、罗泽渊、李国桥、张建芳、吴姿林、黎润红访问整理，出版者湖南教育出版社。第三本《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作者周有光口述，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第四本《诗书记德书记》，作者韦立，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样的四本书的书单给听众朋友们公布了，我们现在就知道啊，今天我们的主角这样的四本书都是哪四本了。那接下来呢，作为第十一届文津奖的这个评委，中评的评委，而且据我所知啊，庄女士，您是已经连续好多届的中评评委了，是吧？ 对，一直办着文津图书奖。走过了11年， 11年，那文津奖今年正好是十一届，也就是说您一届都不落。 对， 那接下来这问题，我觉得问您是特别合适的了。那么这一次啊，这四本获奖的社科类的图书，您感觉它们的整体特色都有哪些呢？ 这次获奖的四本，社科类的图书呢，我觉得是，比较突出的是。个人的体验比较具体丰富，那个有其中有这个像523这本书，它基本上是一个科研群体，科研的团队对他们曾经经历过的科研，就是青蒿素的研究做的集体回忆，是以他一个109岁的老人回忆了他一生走过的经历过的时代，经历过的阅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 诗书记更别提了， 韦立那本书，他那个两本书更是一个 爱书人的独特体验。嗯，我觉得翻开那本书，我们就会感到，一个人爱书爱入生命那种情感非常感动人， 特别适合到国家图书馆去工作的一位先生。 对，但是我觉得伟立这位先生呢，真的他是就这次文津图书奖颁奖仪式上，他有一个发言，他就讲到，他说他爱书其实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儿，就跟每个人爱吃要吃饭一样， 已经是他生命里他血液当中需要的一件事情了。 对，当时就是在那个颁奖现场，伟立先生发言的时候，国家图书馆的副馆长陈立先生坐在我旁边，他就说，听说伟立先生的腿曾经有一次骨折受伤，就是他在那个仿碑的时候被砸伤的。 啊，我们刚才呢是跟听众朋友们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啊。如果是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呢手里面有这四本书，可能呢在收听接下来的节目的过程当中，您会非常的顺利。但是那些没有这样的四本书的朋友呢，想要收听下面的节目呢，所以我们现在的庄女士有一个任务了，把这样的四本书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不管大家手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本书，在收听接下来的节目的过程当中，都会觉得比较顺利。那这样的听众朋友说起呢？ 还是从任继愚先生的《老子一读》开始。 好，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老子一读》这本书呢，它是实际上是著名的学者任继愚先生写给这个一个普通的读书人的书，是典型的大家写小书。任先生的这本书呢，但是呢它是一本经过了持续修订整整50年的书。任先生浸淫在学术研究领域一辈子，是一个很有的学者。他为什么对这本书一再的修订？他在他这次这个新版的《老子一读》的序言里有这样一段话，他认为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经济、政治离不开孔老两家。他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50多年的今天，仍然要用权力来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解决不好，社会的基础就不牢固，中国建设现代化就难以实现。迄今为止，老子所提出的为政不自然生，让农民自然生生发育，在稳定中进步，仍值得借鉴。喜欢多出主意，老百姓不欢迎，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受阻。老子提出无为，少生事，不要自高自大，柔弱廉下的处事处人方式仍有参考借鉴之处。老子用诗的语言表达深邃的思想，善于正话反说，善于用浅显比喻说明深奥的道理。老子文风有诗意，文体也常用诗的语言。老子在全世界有多种语言的译本，每一种语言又有多种译本，出版以来已出版不下十几种译本。这几十年间，我自己仍然不断修改研究，现在这个译本是我90岁时修订本。如果再过几年学有长进，也许还要再行修订。我们以一个穷国取得现代科学和军事的成就，在外国靠资本的原始积累，外国靠掠夺殖民地，从对外战争中勒索赔款，前者如英法等国，后者如沙俄日本。我们走向现代化靠的是自己的积累，出自广大农民无偿的奉献，出钱出力，甚至付出生命。熊可爱可敬，是学习的榜样，还有更多的默默奉献者也是英雄，他们就是几亿农民，值得永远纪念。反映农民呼声最早最系统的是老子。 我觉得任先生在这里写出了他对这本书的深沉的爱，更体现了他对中国，对在生活在社会最基层的农民的这种深情的爱。 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这一次的获奖书《老子一读》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下一本是《五二三任务与青蒿素研发访谈录》。那这样的一本书，庄女士又如何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呢？ 嗯，《五二三任务与青蒿素研发访谈录》，也是在这次一致的一本书。 嗯， 那个当然，这个对，这本书的热情与屠呦呦获奖有关，但是这本书本身，确实是在屠呦呦获奖之前完成的。 哦，是获奖之前完成的一本书。 这个就是这本书的主编樊红叶先生，他曾经在他的这个出版说明当中有讲了这样的意思。 嗯， 他就这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就是一个系列。关于这样的科学家访谈，他说这些留在记忆中的历史，对报刊档案等文字记载，这样的史料而言，不仅可以大大填补其缺失恶物，而且还可以展示为当年文字所不能记述或难以记述的时代忌讳、人际关系、个人的心路历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的失败挫折和灵感的顿悟、学术交流中的辩证和启迪、社会环境中非科学因素激励和干扰等等，许多为论文报告所难以言道者当事人的记忆，却有助于我们还原历史全景。这个青蒿素这本书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他那个这种访谈特别平实。那些参与这个青蒿素研究过程的这个科学家们呢，实际上这次访问是一共有29位。 哎，如果是拿到过这本书的朋友，就会发现，您打开这本书，会发现在每一章每一节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种顺序。首先是告诉你这个采访地点是在哪儿，然后呢，采访的人都有谁，然后紧接着就是记者也好，还有主角也好，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访谈的一个记录。庄女士，我知道您是光明日报社的高级记者，那在您看来啊，这些采访是不是非常困难的？或者说在这本书当中，这些采访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说到您本行上了。 我觉得这个完成这么一个采访是非常艰难的， 因为涉及的人太多，是吧？ 涉及的人太多，时间过去的也太久。有些当年的参与者，甚至没有。 那么这本书当中呢，它呢是通过对屠呦呦等29位亲历者的口述，在著名生物学家饶毅和医学博士、北大科技史专业博导张大庆两位教授的指导下，作者林润红在6年间采访了50多位当时的亲历者，取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这6年50多位的亲历者采访，我算了算，您看啊，一年就得采访大概10几位的，每个月都得忙活一件事，每个月都得忙活一件事， 而且是在全国各地。 而且大家如果是看到那本书，就知道那本书啊，其实是挺厚的一本书，非常艰辛的一件事情。刚才我们庄女士作为高级记者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评价， 她因为是这样，就是我觉得看到里头有些情节，她比如说研究的时候，屠呦呦他们就是用一口大缸在那做提纯，实际上就是我觉得他这本书的价值是，他等于是还原了在那个国家许多重大的科研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哎，说到这儿呀，您知道还得问庄女士您的本行。有不少的朋友啊，在看到这样的一种采访实录的时候，会说这个作者做了什么，不就是把所有的采访都罗列在一起了吗？他做了什么？其实并不是您想的那样，他只是把所有的作者的所有的这个采访受访者的这个内容罗列在一起。他到底做了什么？我们继续来听庄女士的介绍。 他我觉得这个采访者他本身他要对这个整个的事件有一个全貌细致的了解，然后他才能在采访当中对有些问题 哪怕是当事人都当时忽略的或者已经忘记的事情，他会能够启发他们把当时的情况回忆出来。 嗯，咱们就来说一说去年大热的阿列克谢耶维奇。那么其实他是一位纪实作家，因为他的获奖的诺贝尔奖的很多作品就是都是那种长篇的纪实文学，在那过程当中也有好多好多的采访。刚才庄女士说的特别好，其实是阿列克谢耶维奇他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个对整个事件的大概的把握，那么他再去邀请这个采访者，按照他对这样的一个整个事件的把握，把他们的采访啊穿在一起，才能够还原给大家一个阿列克谢耶维奇他心目中的那些战争也好呀，或者是女兵也好呀，或者是孩子也好等等的内容。那么我想这一本《523任务与青蒿素研发访谈录》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个在作者的串联下呈现的一部非常好的作品。 对，它应该说是一个那个年代的最原汁原味原味的呈现。 嗯，这样的一种呈现是基于作者做了大量的辛苦的工作，所以有一些朋友说这种书特别好写啊，说你不就把所有采访者的这个话都放在一起吗？其实真不是这样的。其实即便是当记者，您看的那稿子和记者当时采访的也不太一样，这一点庄女士您还是最有发言权是吧？ 不是，有一些体验吧。 嗯，那把您的体验简单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这本书的主编樊红叶先生呢，他强调一点，就是以挖掘和抢救史料为急务。 嗯， 确实这个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这个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所以这个整个的采访的抢救意义非常重大。嗯，如果这个，而且他这个是历时6年，如果咱们设想一下，如果这个事情不是在6年前就已经在做，那么就是说屠呦呦获奖之后我们再来做这个采访，我觉得有很多可能有些人已经不能把他的记忆关于这件事的理解他当时的科学思想留下来了。再一个就是屠呦呦获奖之后，我觉得可能有些应该会有一在光环的照耀下，可能有些事情就是大家还原起来也有一定的这个 困难、 嗯、 也正是这样的一本历经了6年的采访，有50多位的受访者接受采访的一本书，才能够这最真实的还原当时那个时间段的一个情景，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那个一段时间的情景。 而且我就讲我们原来也有一个记者，后来他是一位作家叫李辉，他实际上他采访了非常多的世纪的文化老人，把他们的一些经历人生感悟留下来了。其实当时我记得上天的安排就让他来跟他们认识，实际上就很多现在这有很多老人已经都不在了。我觉得这个523这本书呢，他采访的并不是应该说不是公众人物，大部分人不是公众人物，是默默的在科研一线做着很枯燥的这样的科学研究工作的普通的科技工作者。 这就是上天给黎润红的任务，这本书的作者。那我们刚才呢说过了这一本书的内容之后呀，其实有不少朋友对这本书当中一些图片一些资料特别感兴趣。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如果大家去翻一翻，会发现有不少的资料和图片。那庄女士，您认为在这本书当中啊，这么多的这个资料和图片，又为什么安排了如此多的这些内容呢？ 我觉得这个图片有时候的作用是用文字无法文字表达无法传达的一些情况。因为那个就是再现场景非常重要。 嗯， 其实不仅仅是这本书啊，五二三任务与青蒿素研发访谈录当中有不少的图片。那么在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要介绍的施书记和德书记当中，其实同样也有好多这方面的图片。而且不仅仅这本书，视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试，您刚才咱们在介绍今年文津奖啊这个社科类图书的特点当中您没有提到的，为什么这三本书当中有这么多的这样的图片也好或者史料记载呢？为什么这三本书都同样的呈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呢？ 因为他们是同一类书，它都是谈，其实上就包括韦立先生的那本书也是在谈历史，谈他的藏是一个人的藏书史， 没错没错。 所以我觉得历史已经逝去，现在我们用语言来还原它或者用文字来还原它，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助手，这就是图片。 或者还可以用现在大家特别爱说的一句话啊，说我跟你说什么事儿，你要不相信，马上上图片，有图为证。可能呢，只有在这样的一些图片，还有一些史料记载啊，史料的这个丰富书本的内容之后呢，大家对这一本书的不管是权威性也好，可信性也好，才有一个更深一步的认可。您说呢，庄老师？ 对，那么我们下边接着来说书。 我们先要说哪一本呢？ 咱们先说说周老先生的《视年如水》。在文津奖评选的中评的时候，大家认为呢，就是应该说是最读的最好读的一本书，就是周老先生的这本《视年如水》。评委们有一个感触，就是认为周老先生的人生阅历和他对这个人生，他周先生现在应该说是我们国家现在最高龄的还在写作着的学者。大家说这样的高龄还愿意去回忆，还能把这些回忆这么完整的呈现出来，可能除了周老先生没有第二个人了。 说到了正想要周老先生，这里面有一个跟大家描述一下，110周岁，一生走过四个朝代，从银行家做成语言学家沈从文的连襟，妻子呢是才貌双全的张允和，百岁之后呢仍研学不止，推陈出新。我想这样的一位百岁老人的形象，通过这样的几句话已经是跃然纸上了。 那个也是中评评委周国平先生在几年前周老先生有一本获得文津奖的图书叫《十倍集》。周国平先生在评论这部书的时候，他有一段描述，在高京有一栋没有电梯的普通居民楼里，在一栋没有电梯的普通居民楼里，有一间小小的书室，书室仅9平米，只有一扇朝北的小窗，终年不见阳光，一顶大书架，一张小书桌，一个沙发占满了全部空间。在这间陋室里，20余年如一日，一个可爱的老人过着简单而又充实的生活。 好，感谢庄健女士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因为此刻我怎么也睡不着。